六，阅读课文。 转了一圈，我爱人的工厂效益不好，他也失业了。没有工作，就没有收入。家里的生活很紧张，得赶紧想办法给他找一份工作。现在干什么都得靠熟人关系，找工作更是如此。找谁呢？我认识文联主席老刘，先去找他看看。老刘说，你怎么不早来？早来几天，什么问题也没有。现在晚了，我们刚刚招了人，已经来上班了。这样吧，你到文化局找李局长看看，他下面有很多部门，肯定能安排。我找到了李局长，李局长也表示没办法。你爱人倒是适合在我们这里工作，只是我们这里不缺人，没有办法。你爱人是不是愿意当老师？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去五中看看。张校长是我的老朋友，听说他那里缺教师，我跟他说一声。到了五中，张校长说，我们缺数学教师、物理教师，如果你爱人是学理科的，那肯定是没有问题。可我们不缺语文教师。这样吧，八中有个语文教师刚刚出国了，我介绍你去那里看看。在张校长的热心指引下，我又找到了八中校长。一问，果然他那里正缺一名语文教师。我非常高兴，可是他突然说，哎，要是个男的就好了。你不知道，我们这里几个语文教师全是女的，女人家里事情多，我们只能要男的。八中的校长又让我失望了，不过失望之后还是给了我另一个希望。他说，我有个表弟，表弟有个朋友是作家，听说他的熟人多，我介绍你去找他。我问，那作家是谁？他说出一个名字来，我当时差一点就要笑出声来，因为他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。